十八在中秋连假最后一天，三峡大爆溪蟾蜍谷，十一号上午11:20，驻点人员发现上游混浊。24分，国家级警报发布简讯提醒疏散。短短5分钟，蟾蜍谷溪水暴涨。有网友翻出民间救援协会脸书社团曾抛文，中秋连假大爆溪会开战驻点，招募志工教练协勤，也欢迎带家人一起来烤肉。事发后，总干事再度抛文，曾经志工协勤维护民众安全，却被曲解是聚众烤肉团体。 见到溪流混浊，还有一些树木，还有水柱加灌的时候，我们的教练非常经验，就开始吹哨驱离。当时在现场至少有七八十位的民众。 所幸溪水暴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消防人员也提醒，溪边烤肉溪水，若看到深山天候变化，乌云密布，溪水变浊，就赶紧离开，才不让自。 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9月12号星期一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桂雅。我们节目两度邀请了曹新成董事长来上节目，谈他捐出的其中10亿，包括他要干嘛呢？有这个黑熊勇士，还有平民神社，如何来强化全民国防。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他把黑熊勇士类比成义和团。曹新成他回击了，他说柯文哲这样的说法是非常的恶意，非常的无知，竟然会对敌人如此的亲切，但是对于抗中保台又是如何的在丑化。而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呢，他不是一再强调说两岸就是要对话，这一段呢已经被德国之声的记者追问到，这个对话你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成效，逼得朱立伦一根毙命啊。国民党是热脸去贴中共，但是不但是没有看到中共的善意，反而是中国官媒人民政协报特别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两岸都必须要正本清源九二共识。他们写出来九二共识是只有一中，没有个表的空间，结结实实的是打脸的不只是有朱立伦，还包括马英九。而另外是蓝白首都之战，感觉上他们一路想着都是要靠炒冷饭，打陈时中，挡慈济，买疫苗。那也不要以为说人民的记性真的都这么差，稍后我们来还原真相。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董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民党的立委王定宇。 贵啊，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老师。 贵啊好，大家晚安。 好，欢迎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贵啊好，大家好。 还有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洪建义。 贵啊大家好。 好，稍后还有全球防卫杂志的采访主任陈国民以及资深媒体王诗琪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好，今天呢我们先从柯文哲杠曹新成的黑熊勇士，说他这个叫做参请问义和团，曹新成强势反击来看起。柯文哲这个人他一恭维嗲嗲，好像今天讲完就又忘记了，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们来还原一个相关的时序。我们看到他有讲他说怎么穿着赴会啊，大家在带风向啊，我在什么地方讲说他的黑熊学院是义和团，说没有，我哪有说这款的话，来咱来看9月11号否认，可是9月9号明明就是他讲的。柯文哲的原文是这样，他说为什么搞这种义和团的活动，很像是满清末年的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喊得很大声，自称刀枪不入，哥你说这根本就不行嘛。所以呢曹董事长他才在9月10号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收到他相关的简讯，因为他应该是就蛮气不过的，那希望说可以透过很多人的力量来帮他传达他的声音。他说什么，这个是非常的恶意，非常无知的，竟然对敌人如此的亲切，丑化抗中保台的努力。来，我先请教委员，委员，这个黑熊勇士啊，他的这个活动其实掀起了全民的这种国防热潮，对不对？可是柯文哲偏偏把他指为是义和团，你怎么样来看？ 第一个，我们先看柯文哲他在做公共政策的论述的时候，我坦白讲，我们还要很遗憾的说，他常说话不算话。我讲一个我们南部， 你有看到伊记底就败？ 不是记底就败， 是记底就败。 记底败吼，会当原谅，心败就袂当原谅。美丽岛战，大家记不记得？跑到高雄，人家高雄市人口流出呢，比台北市大概差了快20倍哦，差了很多倍。他跑去高雄去笑人家高雄，说：“哎呦，你们人口流出，就回头一看，自己比人家严重的10-20倍。”跑去说要去政治化，美丽岛站呢应该要改名， 却罔顾那个是台湾扎扎实实发生的历史以外，那个是高雄市民票选出来的美丽岛站。他自己拍影像档，承诺要把台北的什么台北的地名，台北地名跟中国都有关系啊，什么什么这个镇江啦、宁夏啦、青岛啦，他自己拍广告说要改，就跑到高雄说人家美丽岛站应该要去政治化，被打脸之后，你记不记得柯文哲回答我哪有讲？ 对，可是他没有讲，是他们自己的党部 新闻 高雄党部的新闻稿有写，对， 然后呢？自己在那边陪同开这个场合的时候，你当主席要不要碰管？然后呢，人口流出那个总是他讲的吧？一直在每天到晚就想尽办法要笑高南部的哈啊，钱欧北开啦，无进步，都忘了是南部。 啊，消防车哪边来啊？ 台南永康这户民宅在连假最后一天传。 其实坎登内都在支持北部的发展，这是过去正北青南的历史嘛。那回到这个黑熊勇士这个事情，有没有讲？其实明明白白有讲， 对啊， 就讲了之后，现在被打脸，我发现他不太敢惹曹新成曹董事长，你要回嘴的如果是陈时中哦，柯文哲不是共你啊，个继续共得啊个赌杀得，现在曹新成， 我管你去怎么样， 对，曹新成 看一眼得出来啊， 总是一个就是说一个首都市长，一个政党的党主席对公共政策的论述如此轻率，又可以如此轻率的否认。啊，那要你讲的物件，我要相信你哪一句？我认真跟你讨论，就认真的人变笨蛋，你知道吗？我认真的就输了。那回到这个，曹新成不管捐十亿、捐三十亿，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曹董事长不用这么做，人生照常过得很 happy， 他却选择这样做，我们要感谢他嘛？他可以不把国籍归回来我们国家，他不放弃新加坡国籍，他一介平民，你能逼他吗？他放弃新加坡籍。第二个，他不用捐三十亿或十亿，他捐三百万，我们也会谢谢他。他却拿出这样的金额，然后他只是要证明一件事情：台湾不是没有勇气的人，台湾为了捍卫国家，会展现出无比的意志力。光这一点就补强了台湾国防当中最欠缺的一块，叫做精神战力。中国以我知道的状况，他的装备、他的其能耐，在最近这几年想要拿下台湾哦，阿伯阿谁干加饼不可能，除非台湾意志软弱。所以台湾意志软弱，内部先乱，不战而降。再看看乌克兰现在大反攻，两个一对照，你就发现国家国民的意志力、保护国家的决心，甚至比武器装备更重要。那曹新成带了这一块。在我们强化武器装备国军以外，把全民的心防提升起来，这是体合作，透过训练课程让大家知道哦，紧急救护怎么做，那基本的射击如果要参与那个神射手的，大家可以去练习，这些都是一个心，而这个心对台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唯一担心台湾全民心防强化的只有一个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担心台湾人民保护自己国家的意志力，那个爱很强大的只有共军。那怎么会有我们这边人说人家没有必要做，发心自己义务来做，你个翘狼义和团，那你做了什么？你是现在法定的民防指挥官呢？台北如果有什么样的灾难动乱，如果我们希望没有，如果有。民防体系的法定指挥官，这是县市首长，你该做全民国防教育，你做得好不好我不知道，待会台北市议员可以讲，但应该鼓励全民自我防卫意志的人去嘲笑一个民间愿意投入的人，这是哪一国跟哪一国的道理？所以曹新成话来讲那一句话引起社会的共鸣是什么话？你怎么跑去对一个用飞弹威胁台湾、消灭台湾、要留岛不留人、要杀光我们台湾人的一个政权，哎呀，喝虾喝水一家亲，却对台湾有一群年轻人像普马教授、像这一群人愿意投入时间来强化自己心防的人却嗤之以鼻，极端的善笑，哪里是内哪里是外？所以柯文哲大概知道这个风水不对啊，民调显示代志大掉。 哦，我哪有讲过的，跟油干 没有。马上丢开工，我没有讲，我都没有讲。我是觉得真的不好了。做一个政党的领导者或者一个首都市长哈，我觉得很多事情想清楚再说啊，既然说了就要负责任。 曹新成董事长他最近齁的这个访问实在是非常的多啦齁，一共包括外媒的访问齁，前后有14个，那应该还有8、9个还在排队当中。我要起刚刚讲齁，他为了宣扬这个搞不好他会有点像是郑运鹏那个样子齁，小民科廷委出不出来，因为他现在非常努力要把他这个观念传达出去。来，董老师我们看齁，他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又上了谢金河的节目齁，叫数字台湾。他有提到齁，他中国是流氓嘛齁，他是一个一直想要扩大地盘的地痞流氓，老是想要统一，要武力侵占台湾。那么他说齁，我想把咬人的狗嘴上个套子，让他没有办法去咬人。他说统一绝对不是民族大业，而是一场浩劫。统一以后齁，说他们因为之前不是讲说什么杀光台独分子吗齁，然后剩下的呢我又要把你洗脑齁，他说这样难道不是浩劫吗？而且他也强调说，中国政权是非法取得的，他是枪杆子出政权啊，就是罗马嘛齁，你如果不服气，那我就拿枪去对准你齁，这不是罗马是什么？可是偏偏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们是这样子一个流氓齁，这样霸凌其他的国家啊，柯文哲竟然去倒沙港罗马去恭维，你按照来看？ 是的，曹新成先生哦，每接受一次专访，我就要每一次哈起立鼓掌一次。那曹新成先生讲中共哦，已经很多了，地痞流氓、脑残恶霸、僵尸病毒，我都记得很清楚，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可是在这里哦，我们讲曹新成先生有个前提哦，先把他哈厘清楚。曹新成先生所有的这种抗中保台的这一些作为，他跟蓝绿无关，他跟政党无关，他是我们台湾整体的事情。拿起枪来，我们台湾人拿起枪来保家卫国，何错之有？所以说柯文哲他才知道他这次是踢到大铁板。柯文哲说什么？说曹新成这样的做法是这个义和团，是满清时候的义和团，不懂历史胡说八道。那曹新成先生直接回他，你这样讲法，柯文哲莫名其妙，恶意无知，您内心里面就是台湾的国防无用论，这些都对哦。那他柯文哲胡说八道在哪里？现在谁是义和团？中国才是义和团吗？不很清楚吗？他现在要对不对？以前义和团扶清灭洋嘛，现在是扶中灭洋。他要以前是抵抗八国联军，现在的中共要抵抗十八国联军，我看都不止。所以中共他才是义和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我们的黑熊勇士是什么东西呢？有另外一个历史比喻。就是曾国藩的湘军，哦，就是湖南的军队叫湘军嘛，那个叫湘勇团练，不要小看湘勇团练了。就是说，在清朝太平天国呢，太平天国打败了清朝的正规军八旗军，结果呢是这个湖南的湘勇团练出来打败了太平天国，所以说呢，我们的黑熊勇士就是21世纪。台湾的湘勇团练，现代化的湘勇团练叫做台军，以后台军跟国军要互相结合来保卫家园。好，那我觉得呢，其实曹新成呢他还不知道柯文哲有多么糟糕，他的形容词我觉得都不够。有人说这个柯文哲呢齁才是现在的白莲教教主，他也不是啊。扶清灭洋，柯文哲你敢干吗？扶清灭洋我料你也不敢。你是什么？你就是十足的墙头草。墙头草就算了，政治上的墙头草算了。就我看到这段时间以来，柯文哲在台湾到处在搞分化，搞对立，什么白色超越蓝绿，根本不是，是黑色，到处在好这个好加深仇恨，加大分裂，扩大创伤。所以说呢，这个曹新成曾经讲过，说好这个中共是僵尸病毒。你碰到他的人哈，你都会中毒。那我觉得柯文哲，你不但中毒，你还到处放毒。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哈？就说柯文哲他不但在撩拨那个蓝绿的这种分化跟对立，他还去撩拨国民党党内的分化跟对立，他还去撩拨民进党党内的分化跟对立。现在哈，这个针对这个曹新成，那个是撩拨我们台湾整体的我们自己内部的分化对立。我不知道柯文哲在干嘛，你干嘛要这样子？一个政治人物，你这样做对台湾有好处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不以为然。 来，我让宇韶老师来回应哈。我们先来看各方的这个说法哈。 黄珊珊果然是这个得到柯文哲的真传啦、啊、他说呢你要组这个齁我没什么意见但是军事专业还是要交给国防部。现在就是单靠国防部的力量已经不足以了所以才要推全民国防嘛。如果你要靠国防部21万的军人那一个人要扛多少扛100多个你扛得起来吗再去看看乌克兰给我们的这个经验啊齁。那我们看齁这个黑熊学院的执行长何成辉他就讲啊我们这个黑熊学院倡议是从基础的新房啊民房来开始做起齁不是义和团。以这一席齁非常正规的在回应他们啦、啊、齁。那激进党呢他就刚刚董老师有讲齁他说柯文哲跟台湾民众党是把台湾人的自救妖魔化这才是现代白莲教。那网友齁有网友有一些吐槽的说法他说那黑熊学院是不是要把台湾的年轻人推去死啊齁我们看到这个律师林志群齁他最近有非常多的这个言论发表他就说啊质疑这样子的人啦、啊、齁他认为你哪鬼可以说齁啊来啦齁到时候如果这个敌人来了我就直接跪下你就承认吧不要扭扭捏捏的齁非常的难看。因为讲这些黑熊学院是教育你你到时候知道说面临状况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而不是说把年轻人推到战场。把年轻人推到战场的是谁当然是中共嘛。来于少老师。 对黑熊学院我进一步补充哦其实是让我们处在后方的人了解面对危机面对天灾面对人祸的时候国防、新防跟民防最基本的概念在哪里嘛？自己的国家自己救，自己的家园自己保护，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恰如其分嘛。但是啊，我先补充一下，董教授刚才认识的柯文哲，最可怕的地方或最可恶的地方在哪里呢？简单，他跟中共的统战套路呢有那么点神似，但又不完全相同。什么意思呢？过去的朋友可以成为今天的敌人。明天的敌人呢可以做今天的朋友这就是柯文哲嘛先不论啊这个曹新成董事长他其实提出的东西现阶段得到多少社会的回响那我只想问啊黄珊珊或是呢这一次要选台北市长这三个候选人最基本的三个问题就好哪三个问题呢虽然蒋万安啊黄珊珊都会闪躲啊说啊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啊我家都是军人世家基本上国防概念我比谁都懂我只问三个最基本问题哦柯文哲也可以尝试的回应哪三个问题呢请问谁是台湾今天呢国防跟主权最大的威胁来源不要再跟大家讲说啊哪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国家、啊、是谁第二个是呢美国跟中国或是呢日本跟英国跟中国比起来谁是台湾可以信任的朋友我问的问题够简单的吧不需要闪躲嘛或者是待会谈到国民党啊跟深蓝些朋友啦跟中国交往或是跟中国对话就能办法打消他武统跟统一台湾的决心吗更何况柯文哲来讲两岸一家亲你两岸一家亲喊了这么久到底对于两岸的现状或对于台湾的安全有什么帮助吗为什么轻动筹快你可以不认同黑熊学院柯文哲呢也不见得啊一定要去签啊不承诺投降的这个承诺书啦好没问题但是呢面对老共的威胁其实台湾各方要角逐大位的政治人物你总是要告诉大家你觉得怎么办吧柯文哲不仅是即将卸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还是呢台湾第二大执政党的党主席嘞那你心目中告诉大家面对两岸关系或是面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不论是呢认知作战文攻武吓外交打压经济制裁柯文哲不要每周穿着一副羽扇纶巾料事如神事后呢再来当事后诸葛亮开始放炮或是放狗咬人啊在你心目中你认为面对中国的威胁你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吗不要呢每次呢话都说得很满啊或者是呢回应说一下义和团扶清灭洋被打脸声量评价很差的时候再赶紧呢回来说谁说过这句话这种套路呢过去已经发生很久了总的结论非常非常简单柯文哲欠缺中心思想柯文哲根本就没有国家安全的概念嘛他算计的是什么 他算计的是啊，谁是谁，谁或是哪个党是我的工具，如何在新闻议题之中呢，成就我被讨论的价值而已啊。所以呢，柯文哲基本上他也是某种病毒，但是呢，台湾人民呢已经很清楚，我们跟病毒共存这么久了，都知道维持社交距离，都知道呢该如何呢保护自己，面对呢下更重要的地方，病毒会找到新的宿主。柯文哲不知道呢已经呢寄生多少政党政治人物，蹭多少声量，所以呢柯文哲越这个样子，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讨论的啊，因为柯文哲的平行时空哦，那因为讲你看绿营气急败坏，但是总归一句啊，他就是一个投机的政客。 哎，我们来思考一件事。 我这里我要严肃讲一个事情啊，第一个哈，国防去问国防部专业就好了。嗯，这样的人不能当县市首长。民防体系的指挥官是市长。嗯，我们0206台，你知道战乱不只是指战争哦，天灾地变。我们0206地震的时候，除了我们八军团的指挥官来以外，那时候的台南市长叫做赖清德，他也要到现场去指挥。嗯，如果那时候有叫你去指挥，你回头讲一句说啊，这个全民防卫的东西去问一下，去问国防部，可以这样子吗？黄珊珊的哥哥是我很敬重的将领，我不把他名字在这边提出来，你怎么会回答这一句全民国防的事情呢？问专业的，去问国防部。后备军人都在民间，237万人，后备军人的一级战力有将近百万，90多万人，他都在民间。然后我们的民防或者我们的全民防卫或者我们的区域安全，这些事情跟我们县市首长关系何其重要，怎么一句说啊，这国防去问专业问国防部，这怎么当首长？第二个，那个去讲说，哎呀，训练年轻人保护自己的国家啊，这个叫年轻人去死哈、哦！连国民党的退将不分区立委都有类似的论调。那照这个逻辑，哇，我们干嘛要有军人？军人难道不是人吗？叫军人去死吗？国防的训练就是希望透过严格的训练就不会有战争。全世界没有人说训练保护自己的国家就是叫这个人去死。那你如果都不训练，只有两个结果。跪下来投降，要不然就是什么都不会，硬着头皮去送命，那个才叫荒谬。也就是经过训练的军队，经过有全民防卫意志、防卫专业、防卫能力的全民的防卫，这个是一个国家很基本该具备的。日本要有，美国要有，欧洲要有，现在乌克兰正在有。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来，你训练这年轻人保护自己国家，啊，是不是叫年轻人去死哟？那好，都不要训练了，都不要去死，那就有两条路，什么都不会上战场，或者就是看到敌人来手举起来通投降，那你一切努力的不动产、房地产、经济、生活方式，也就敌人来通通都给他吗？有这么荒谬的主张吗？而这种主张蓝营里面甚至于当过退将的人、当过将军的人都会讲这种话，这种话叫做没出息到极点的废话。你干脆直接讲你要投降，不要包装成说，哎呦，为什么要训练王思琪？不猜必啦，这个去哈、哦，你是要叫王思琪去死吗？这种论调哈、哦，我觉得让人家看不起。 那这种黑熊学院啊， 对这种失败论，我刚才一直讲曹新成，我这次佩服他。我先不讲进到细节怎么训练啊，神射手啦、啊，枪要怎么来，我们光他从心理防线建立起来，对台湾来讲是补强了台湾我们最担心的那一块。嗯，以老共现在的能力要吞下台湾了、啊，没下肝胆。 我们是有签一个不投降承诺书嘛、对不对？ 我们是请所有的民意代表，甚至我们也希望首长签所谓的不投降承诺书。我那天在记者会有说，签这个哈叫做基本款。 不是，我是说哈，因为你们签，你不觉得为难嘛？ 对啊。 那你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一些人，你那个立法院的同袍那一些人， 你叫他签哈，他也不会说他自己要投降，他会讲一大堆理由啊、哦，不要作秀啊，我不要配合你啊，我不要干嘛，就讲了一大堆理由，对一个最简单的不投降承诺书，他就写不下去。嗯。然后我没讲不投降承诺书不是那张纸。我们是希望这些民意代表议员跟县市首长了解自己是民防体系的指挥体系，议员可以接受训练，了解我们的避难所在哪里，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怎么取得。 恭喜你们的政治人物应该可以发起一个运动啦，每一个县市嘛，因为柯不签嘛，那我们是不是找其他人啦，要选举的桃园的张善政啊，郑运鹏啊，郑运鹏一定没困难嘛，那张善政我们来试试看说他的反应会是什么。 这件事情荒谬在于就是不会投降的人签都不会有困难。哎，我们怀疑的人，他打死都不签。嗯。 生活是一道数学题，就像加法，我们投身参与；就像减法，探索自我；就像乘法，加倍考验；就像除法，我们相互包容。组合无限，看似重复的模式，其实是一种独特，因为你能为自己选择。心之所向，决定未来模样。转动台湾，选择是一种幸福。三立新闻。 Вижницьким батальйоном ТРО, 93-м героїчним батальйоном ТРО. 话都还没说完，镜头一转就能看见另一名士兵将乌克兰蓝黄国旗插上屋顶，因为这一刻乌克兰在哈尔科夫的反攻号角再度传来捷报。 Рух наших воїнів на різних напрямках фронту продовжується. На цей час в рамках активних дій від початку вересня вже звільнено близько 2000 кілометрів нашої території.Російська армія цими днями демонструє найкраще, що вміє. Показує спину.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亲口证实前线的好消息。自九月初乌军靠声东击西，除了在东北部取得重大战果，甚至在三天内夺回哈尔科夫备战领土三分之一以上，乌军也在当地让乌克兰国旗再度飘扬。 Images being posted on social media by soldiers, not just showing what they're beingconfronted with as they come in, people greeting them and welcoming them as liberators. 如今乌克兰部队离俄乌国界仅剩50公里，乌军大举反攻，不仅让前线俄军兵临崩溃。 Ukraine, the last operating reactor at the Zaporizhia nuclear plant, has been shut down after it had been reconnected to the Ukrainian energy grid. 另外，为了安全起见，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也在10号凌晨关闭最后一个还在运作的6号反应炉，等同欧洲最大核电厂目前已全面停止运作。俄乌开打至今迈入第200天，乌军持续大反攻，要尽快夺回原有领土。三立新闻这场报道。 覆盖着皇家旗帜的女王棺木，英国女王移灵车队抵达爱丁堡，沿途挤满民众，万头攒动，夹道送别。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here for hours, and the mood's been quite somber. And we'll miss her. She'll be missed. 这条皇家大道过去500年来都是国王或女王的行进路线，现在也成为最后旅程其中的一英里路。女王从离世的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到爱丁堡，这段6个小时的旅程由女儿安妮公主陪伴。车队行经苏格兰大小城镇，路边全挤满人群，不分老幼，用掌声向英国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由衷致上最高敬意，更感觉犹如相伴70年的亲人离世。 A very historic moment. Quite speechless, actually. She was a lovely lady.Great mother, grandmother, and she did well. She's been on the throne for a long time. Yeah, means a lot. 女王灵柩被缓缓抬起，送入王室苏格兰官邸和礼路等公时，安妮公主也特地行屈膝礼。当地时间12号，女王会移灵圣吉尔斯大教堂停关24个小时，供民众瞻仰。 This is her last royal engagement. This journey has symbolized her duty, her service, and also her life. 13号，女王灵柩会飞往伦敦，移灵到白金汉宫，接着再送往西敏寺。由于许多民众都想亲往吊唁，已让伦敦饭店的订房需求大幅增加。除了美国总统拜登已确认将协同第一夫人出席国葬，另外包括南韩总统与日本首相岸田以及日本皇室德仁天皇都已表态将出席19号的国葬，竭力送这位跨时代人物最后一程。 那所以我们就照妖镜嘛，把照妖镜照出来这些。可是我跟你讲，政治也许大家南辕北辙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请记得县市首长对于我们一个县市的民防灾防他是指挥官，连这个责任都不知道，那现在告诉你这个是国防部的事情的话， 不及格，严重的不及格。 好，说到民防这个责任都不知道哈，建议议员台北市哈，我刚刚你给柯市长，你也比较能够解读他的心态啦哈。一件事挑起来，一个是不承诺，不投降的承诺说，伊唔敢签点啵哈，他还说我管你安安那哈，公告这拍天啊。那还有一件事情哈，我觉得他常常挂在嘴边叫做两岸一家亲，大家去想看蛮矮啦哈。对你这派人会霸凌你的，会打压你的，你还要跟他亲什么亲哈？一般人就觉得我跟他就是敬而远之嘛，我要亲我要是跟别人和好，不要跟他好嘛？那你觉得他的心态是什么？ 我感觉柯文哲哈，我应该是讲说，他跟黄珊珊现在非常会甩锅，遇到问题没办法回答的时候，就甩给哦相关单位，如同刚才讲，去问专业的国防部。那现在我还甚至于怀疑柯文哲在讲这个所谓的义和团的事件，一下有，一下没有。我个人在想说，他是不是现在有脑雾的情况啊？他确诊过后可能脑雾越来越严重，包含他最近在议会上面的备询，看起来他根本没有耐心听议员讲话，只是议员只要讲我就修理你嘛，反正我最后一个会期你咬我、啊、这种感觉，这种心态凭良心讲是欺负台湾人啊，欺负咱所谓民意代表。那现在讲起来的话，黑熊学院这个东西，我应该是讲说黑熊学院的目的是在制造我、在训练我们民众民防上面的一个心理因素，这个心理因素非常重要，哎， 强化心理素质。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是技能的问题，一个是强化那个心理的因素。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个事情很清楚的，俄罗斯到最后面其实一直在慢慢的吃败仗， 对， 甚至于说乌克兰现在已经绝地大反攻，另外国家提供的武器给他绝地大反攻，代表他们的技能是够的。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心理因素，曹新成讲过，世界上如果要和平，最大的趋势就要走向所谓的我们的一个独立。那这个独立的部分，我们台湾本来就是主权国家嘛。那如果你知道柯文哲跟黄珊珊现在的论述，民防的部分，其实凭良心讲，台北市每年都有编一些民防的费用，可是柯文哲完全不重视，只有什么吃吃喝喝训练，那过了就算了。所以我在觉得说，依照台北市柯文哲以目前的情况很清楚了，柯文哲完全无心于市政。至于说所谓的签立和解，签立不同意， 不投降同意书， 我告诉你了，柯文哲打死都不会签了。如果一旦签了，他没有后路可退。但他如果不签，未来如果真的我们跟中共那边打仗起来，他还是有他的说法。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现在我只能说他叫小麦啦，叫小麦啦。什么事情哦？他不是叫小贺，他现在是叫小麦了。他为了要选总统，什么事都可以东拼西凑，甚至于说今天忘那个，明天忘这个的。我只能说，义和团他是时空背景错乱的。义和团当时是八国联军在打中国呢。那我们现在呢？台湾唯一的敌人是谁？是中共。你说以北的部分，日本没有对我们有侵略啊。以南的部分其实也对我们没有造成威胁，所以我个人认为，柯文哲，你如果敢承诺的话，两岸一家亲这种论述你要吞回去，没有两岸一家亲，也没有九二共识的。 柯文哲他在想的哈，他想要当两岸的代言人，他要取代国民党。我们来看看国民党是怎么被中共给修理的哈。中国的官媒这个《人民政协报》，他特别讲哈，他说呢。正本清源，九二共识不容扭曲啊！扭曲在哪边哈？因为国民党常常会讲嘛，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派谁？他说九二共识只有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没有各自表述的空间。而且呢，里面还点名到国民党的高层偷换概念。你看，这不就是在打脸国民党了吗？那打脸了之后，朱立伦怎么样回应呢？哇，有点像是国王的新衣哦。他说他的，我说我们的，这不就是各表了吗？我们一起来看。 国民党造势大会召集十二区被提名里长候选人一起帮蒋万安冲选情，不过先前党中央亲中动作频频，引发党内不满。如今中共官媒《人民政协报》一篇文章指出，九二共识只有一中，没有个表，还点名是国民党高层偷换概念，狠狠打脸国民党。 九二共识是我们非常清楚啊，在党章里面都有讲的，他们讲他们的，我们讲我们的，不就是个表吗？ 虽然国民党仍拥抱各自表述， 但问题是中共就是不买单。外界解读是朱立伦访美时的两岸论述惹怒对岸，似乎也连带让几次表明两岸要交流的蒋万安立场很尴尬。 立场非常坚定，就是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 蒋万安用捍卫主权轻轻带过，不过国民党亲中标签向来都是自己贴上，如今中共的没有个表说，也只是验证国民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这么重要的题目，我们当然是要让叶元之好好的来回应了哈。人民政协报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哈。当然之前其实中共他们已经有非常多的论述是要告诉你说九二共识是就是只有一中嘛。啊，姆哥已经把歌下出来哈，特别他讲的是说啊，你们说个表啊，就是没有个表的空间。那我请教元之，你认知中的九二共识现在被推翻了、欸？ 九二共识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发生在1992年。那那个时候因为本来是汉字不两立，然后因为有些交流需求，所以就经过磋商，大家可能就又弄了一个模糊的东西，就是说大家对于一中啊都是认为是一中，但是至于什么是一中呢，大家就各自表述。这个东西就先不去碰触，不去碰触了。然后在这个不去碰触的前提之下呢，大家进行交流。所以它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那现在如果说中共要去改变，就说诶92那一年呢、哦、其实是没有个表只有一中的话，那其实它是违背历史啦。那我觉得我们不去跟他吵这些啦。总而言之就是说，如果他认为以后只有一中没有个表的话，那就是、现在的两岸就是没有共识，没有共识就是没办法交流下去，那这就是中共要求的。那我们不可能说在没有捍卫中华民国尊严底下去跟他们交流嘛，去做政治性质，不可能。 不是才刚去吗？ 但是事务性的 意思是说以后都不用去的，是不是？已经讲成这样了，就不用再去了。 因为他其实他们还是模糊，因为他说没有个表，只有一中，搞不好他说的一中是中华民国、啊，所以 怎么可能呢、啊？ 他还是很模糊啊！ 你不要自欺欺人了好不好， 他没有说一中是哪 个国家、啊？我真的很佩服 这么严肃的国家大事，你可以这样开玩笑？ 不是我开玩笑， 会讲一中是中华民国， 可是他没有讲一中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他已经告诉你维持现状，台湾以及你们那个朱主席讲的都叫做扭曲片段，几乎要讲胡说八道了。就你还跟着他在胡说八道， 因为92年那已经发生的 事情，那个不可能。你从真的认为中共会讲一中是中 华民国？你不可能说30年后去讲说，哎，那个时候是没共识。我觉得那个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当年就没共识了，不是现在才 没有共识怎么交流？其实那时候大家就是个表嘛。那个现在他其实有加油添醋嘛？ 是新北市， 他现在有加油添醋嘛？ 你可以根据事实来讲，我告诉你，不是今天才变。2019年1月2号习近平的告全国、啊啊、告台湾人民同胞书的40周年、就已经告诉你。 带着皇家旗帜的女王棺木，英国女王夷陵车队抵达爱丁堡，沿途挤满民众，万头攒动，夹道送别。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here for hours, and the mood's been quite somber. And we'll miss her. She'll be missed. 这条皇家大道过去500年来都是国王或女王的行进路线，现在也成为最后旅程其中的一英里路。女王从离世的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到爱丁堡这段6个小时的旅程，由女儿安妮公主陪伴。车队行经苏格兰大小城镇，路边全挤满人群，不分老幼，用掌声向英国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由衷致上最高敬意，更感觉犹如相伴70年的亲人离世。 A very historic moment. Quite speechless, actually. She was a lovely lady.Great mother, grandmother, and she did well. She's been on the throne for a long time. So, yeah, means a lot. 女王灵柩被缓缓抬起，送入王室苏格兰官邸和礼路等公时，安妮公主也特地行屈膝礼。当地时间12号，女王会移灵圣吉尔斯大教堂停棺24个小时，供民众瞻仰。 This is her last royal engagement. This journey has symbolized her duty, her service, and also her life. 13号，女王灵柩会飞往伦敦，移灵到白金汉宫，接着再送往西敏寺。由于许多民众都想亲往吊唁，已让伦敦饭店的订房需求大幅增加。除了美国总统拜登已确认将协同第一夫人出席国葬，另外包括南韩总统与日本首相岸田以及日本皇室德仁天皇都已表态将出席19号的国葬，竭力送这位跨时代人物最后一程。三立新闻陈思伟报道。 垦丁国家公园志工最近发现富裕区出现了寄居蟹的尸体，外壳被敲碎，由于是遭外力敲击，装饰录影设备找凶手。镜头拍到保育类的食蟹獴悄悄现身，听到声音一度吓到跑走，没多久又跑出来，看到地上移动中的寄居蟹，用前肢夹起高举，再重重地往地上石头敲击，外壳重击被敲碎，食蟹獴大啖里头的寄居蟹，嘴巴不停咬动。聪明的食蟹獴利用敲击石头取得食物，影片首度曝光被记录下来，也被刊载在国际期刊上。 寄居蟹的破壳，还有它的头、脚、屁股不见了，我那时候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人为的破坏，甚至于是不是猴子把它给吃了。我一直想要把它找出真相，后来我架设的录影机竟然拍到了三只食蟹獴，还有六只小只的小阿蒙。 食蟹獴外表有蓬松的毛，很像是农民的蓑衣，又称棕蓑猫。食物以蟹、螺类、蜗牛以及昆虫为主，是台湾浅山溪流的环境指标生物，一般出现在低海拔的森林。 有人跟我说，是不是应该阻止食蟹獴去吃寄居蟹？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自然的生物链、食物链，我们不要去干扰它。 这次在垦丁国家公园内现身敲击石头吃寄居蟹的模样，影片首度被拍下曝光，相当珍贵。三十株俊杰红薯株品的报道。 狂贺三立电视入围第57届电视金钟奖16项大奖， 这是这个时代的这首歌， 台上一分钟。 好的，我们从这个雷达回波呢，可以看出来这个台风的中心呢，已经过了这个石垣岛了。那它未来会朝着北方逐渐的这个移动。那由于它的暴风圈呢，会通过东北部海面以及这个北部海面所以目前气象局维持着这两个海域的海上台风警报请这个航行作业船只要严加的戒备。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外围的这个水汽呢，在地形上面不断的有这个回波，消消涨涨的这也是造成大量降雨的主要的原因。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定量降雨预报结果就可以显示，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类似的状况会持续发生，也就是说在北部的山区还有大量的降雨平地呢跟这个中部这一带呢还是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就是需要持续的来注意的。那到了明天下午之后呢也可以看到这个北部的雨呢慢慢小下来了这个随着台风逐渐的向北移动。那到了明天的晚上就完全这些雨呢又会更小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气温方面呢由于这一个花东呢是在于这一个有背风面的效应，所以这个气温都会达到36度以上明天也是一样。那台湾附近的海面的风浪还是很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台风呢主要在今天跟明天呢大概一直到中午到下半天才慢慢小下来，到明天晚上呢这一个暴风圈呢整个脱离台湾附近了天气会明显的好转。那之后呢就会有好几天比较稳定的天气。以上是最新的气象。 所以2019变的吗？ 没有， 不是1992年的事。 你那时候变的，你们演习当中你们还派副主席去，你们在搞什么？不是现在才变呢？你刚才说现在变了，那以后我们不要跟他谈了。好啊，我就接受你这个逻辑，变了我就不跟他谈。2019年1月2号一国两制是实现一个中国的路径，九二共识就一中没有个表，后来新华社后来人民日报通通把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通通列为禁语后来呢更直接把维持现状也列为台独的一种样态，中华民国是台独的样态，台湾是台独的样态，维持现状也是台独的样态。这个不是现在啊，这发生一段时间了，然后你们的副主席带着人跑去那边，我们一起反台独，你反中华民国？ 没有，那个时候他讲 的啊。所以你现在竟然当着电视面告诉全国老百姓说， 不是我觉得 中国搞不好他讲的是中华民国。 我每一次都要他讲什么，我们就好害怕，然后我们就要听他的。 他 没有嘛？现在大家就是个 表嘛。部队威胁要并吞台湾。 他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讲中华民国嘛。 不是他讲什么，我们就要好害怕。 不要一直听他们的。 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身为一个民意代表，或者像朱立伦身为一个党主席，面对的国家大事，可以这样讲说：哎呦，他不要动什么，都不要理他。那不要理他，你派夏立言跑去干什么？你告诉我一下。 关心台生啊，台胞啊， 是吗？ 那有需要见面才能回来 啊，就是有台湾在那边啊，还是要交流啊。那人家交流就会遇到困难嘛，总是要去照顾人家。 我打脸手也是会酸的，你就面对他是去关心台生， 是啊，台生台胞台商。 那个视讯会议在讲什么？ 台商 建国台过那个张建张志军在讲什么？ 讲什么？ 然后呢，你们自己主席面对外媒访问说，总是要人去沟通嘛，没有人沟通，我们要去谈什么？他根本不是讲台生台商嘛， 他没有去谈到底政治性的东西啊，没有去谈政治性的东西啊，没有啊。 他那个两岸关系研讨会上面，他还是有讲一些政治性的东西嘛，他就是要你先没有了你自己本身。 军演是针对台独，然后他们中国的定义台独是包含维持现状，包含中华民国。你们的人去了，背书了，回到台湾，朱主席面对德国之声访问的人家问说，你到底想要改变他什么？他就是要并吞你，讲不出来。 时间到。 贵宾，然后呢，讲说，哎呀，他们威胁我们，总是要派人去谈嘛，有谈比较好。你们朱主席都讲派人去是为了谈这些事情， 跟他谈。我们讲怎么？我们又不是在 你刚才讲的是代表你的妄想，不是你们政党的立场嘛？ 我们不是执政党。 嗯，因为原之哈、哦，你讲的我觉得让委员这样子哦，比较气氛比较那个激烈一点， 然后 那我们用以柔克刚的方式哦，我让实习先来啦哈、哦，来我们看一下马英九前总统办公室说什么哈、哦。他其实这不知道是不是套好招，他们讲的都好像啊，按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啊，中共这样说并不会让人意外，他们在文字中有明确的表达，双方各自以口头表述，我不知道他们就是有点过不去的坎，还在停留在那里。朱立伦说什么，他们讲他们的啦，我们讲我们的，那不就是各自表述吗？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是在玩文字游戏也好，或者是说自欺欺人也好。 我觉得他们比较像是自我安慰。刚刚袁志讲那个我实在是忍不住会笑出来。中国的这个一中是中华民国，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怎么会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啦？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说，两岸政策呢，哎呀，好像过去都是强项，可是后来不断的被拆解、被剥皮之后，发现说，原来国民党的所谓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只是拿来骗台湾人的工具而已。因为我相信国民党自己都知道，九二共识没有什么一中各表啦，就没有这个各表的空间。其实国民党都知道，如果国民党还是坚持说，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个绝对不能够分开哦，一定要合在一起讲的话，那你怎么不去对面的时候讲一下？你夏立言去的时候讲一讲嘛，那你马英九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你也讲一下呀，这八个字不可以分开的，分开会大爆炸，笑死人了。那所以你自己对外都不敢讲，只敢回过头来说，这个我们就各表嘛，我们就自己表我们的。我觉得就真的太可笑了啦，就是自己骗国内的人。那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党自己的两岸论述一直没有办法巩固得很完整，所以他们每一次在接受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因为回答不出来，所以就要生气，所以就要时间到了。不止表现在朱立伦上，上一次被问倒的是张善政，再上一次问倒的是洪秀柱，也就是说国民党自以为是的两岸论述其实不堪一击啦，否则不会连续的不断的被问倒。当你问到说那人家讲这个一国两制的时候呢，他真正的内涵就是要跟你一国两制的时候呢，他没有跟你各表的空间的时候呢，国民党回答不出来，他只能回过头来，然后自己唾面自干，人家狠狠的给你赏了一巴掌，然后你还要呼着自己的嘴巴说不痛不痛，好乖。那我会觉得太丢人了，所以国民党要面对那个现实，就是说现在真的没有各表的空间，当年所谓九二年的谈判也没有共识，从头到尾没有共识。那现在呢，刚连结刚刚的柯文哲，我觉得国内就是有一种失败主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不断的在散播这种失败主义、投降主义这样子的意念，或许是跟对岸做一些这个空中上面的唱和，表中书成，这个东西我们没有要抵抗哦，义和团，免惊啦，我们自己就是义和团，他不断的在告诉大家说，反正我们会输啦，我们不需要抵抗，因为我们会输，因为我们就是义和团。我觉得他有一点是在捧对方，踩低自己，然后也跟对方有一点空中的串供，暗示说，你看我跟你讲，我没有在惹你哦，你不以后不要针对我， 我觉得这种行为其实某种程度真的就是台奸啊，就怎么会在面对一个敌国的时候你采取的是先把自己给踩到底压到底，然后完全没有要对抗的意志。你知道这个俄乌战争为什么泽连斯基可以大声的说我们已经收复了多少多少多少2000平方公里的这些失土，是因为他们除了有国际上面的支援的朋友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每一个国民到现在为止几个月的时间心防没有瓦解，战斗意志有够坚强。 我补充一句话齁，这样贵那个像我们来宾所讲的，如果连你自己都是失败主义，甚至于说服我们台湾人没有所谓的啊，什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有这种态度跟心态，包含柯文哲，包含国民党，我们自己都没办法说服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都没办法团结的话，外面的人是不会支持我们台湾的。 嗯，好，来袁之，我再让你回应一下，吓到是不是？来。这个是国民党的立院党团总召曾铭忠啊齁，然后他就想说，哎呀，这个什么人民政协报是他断章取义了。Hello, 人家归批这几批叫你多批别让他断章取义啦齁。然后呢曾铭忠他说被断章取义我们国民党不会接受齁、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中各表的话他不接受这样的九二共识，那你的态度呢？ 我的态度一样啦，就是说国民党还是要，这朱立伦讲的，不是我故意又要自录哦，他就是说要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识啦。那原汁原味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嘛，就是说大家求同存异嘛。 不是啊，我跟你讲，这个九二共识出现这个共识就是个问题，因为它是没有共识。 好，那没关系，那不管你是讲九二共识，或者是陈水扁讲的九二精神，都是在于说我们先把我们比较争议的部分先搁置，然后在共同的有共识的前提之下来交往嘛。那这就是我们主张的。那如果说中共不管是习近平也好或官媒也好，如果要一直加油添醋，一直要讲说没有我们就是没有中华民国，又不让你对外表达中华民国，那这就失去一中各表那种求同存异的精神。那当然我们国民党也不能接受。那所以我们是主张对话。为什么？因为朱立伦讲说对话可以降低战争的风险啊。 不是啊，你们又不接受然后又要对话。也就是说当我无视你的说法齁，我把你的讲话当空气然后当什么什么啊，你还是说哦来来来我们还是来对话一下。 那对话当然就要双方都有意愿嘛，我们想对话嘛，那有的时候是他们太强硬那我们也不对话，那有的时候是我们不对话嘛，那我们是希望对话，就像回到92那时候可以对话就可以促成一件事情。 是求 但是如果说 对话 对话啊，你1992年也没有求啊，那时候更激烈也没有求啊，那如果能够对话是最好，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现在也不是执政党，所以我们也没办法。 来东老师先来回应。 如果说国民党的人哦都像叶元之这样子哈、就是说现在已经自我麻痹，然后好、哦、你自欺欺人，你现在欺不了人，现在只是在骗自己啊。九二共识呢本来台湾人是不接受的嘛，美国人是怀疑的。我没有想到齁、哦、最后出来把他斗臭斗垮的就是中共自己。所以你要再回去看看人民政协报在讲什么。我先讲一下、哦、什么叫人民政协报。中共的这个媒体、哦、全部都是官方。然后这个人民政协报齁更有它的重要性。人民政协报的老板是谁？政协主席汪洋。这个中共中央齁对台工作小组的副组长权威的不得了。他已经连续登出两三篇这种文章了，然后你还说啊他这个是文章什么断章取义。你一定要注意看老共在讲什么话，不然你们国民党后面会越来越惨。会怎么个惨齁、哦、第一个你们国民党骗人偷换概念。哎，这个好难得跟我们民进党或台湾人有很大的共识，你国民党骗人。第二个啊，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已经被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灭亡了。第三个，你如果要讲九二共识的话那就叫共议统一。第四个最严重的，人民政协报讲你国民党你这种立场摇摆倒退的做法加剧了两岸的紧张，降低了那个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你知不知道人在讲什么？你就是台海紧张的挑衅者。那哇，你怎么还听不懂？那他讲的这种清清楚楚的。所以说老共呢是在逼台湾人民选边站，他第一个就逼你们国民党，国民党要再混下去老共还会再进一步的逼你们。所以说你们赶快觉醒，赶快一起抗中保台，站在台湾人民这一边，不然老共对你们还会出手的，你们到时候只会更糗，何苦呢？ 赖玉霜老师， 大家讲都很严肃，因为有叶源之在，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类比，什么叫唾面自干？去年呢，东京奥运呢展开的时开始的时候呢，台湾队进场的时候，哎，大家说那个 NHK 的女主播好漂亮，你看我都还记得叫何九田麻友子，所以台湾就很多人，包含我就宣称说呢，她是我日本女朋友。结果呢，这话传到人家口中，人家问他说，听说台湾有个雨韶老师宣称说呢，你是他女朋友。 哦、你这么红，你红到日本去了、 我说假设嘛， 这个是自助行销了。 你说，但是人家怎么回答？嗯，说呢，那个雨韶老师哦，他偷换概念，而且这种行径呢，根本就是呢台湾痴汉。结果人家问我说，哎，他这样的回应啊，你怎么回答？我就说呢，他说他的，我说我的，所谓的台湾痴汉呢，是台湾痴情男子汉。请问可以这样唾面自干、歪楼解释吗？我跟袁之哦，为九二共识这一题哦，在不同节目啊，至少呢争论辩论十多回以上。我认为啊，过去我苦口婆心哦，旁征博引，从我对老公的理解，从我做的研究，两次白皮书，还有那个时间的过程，跟大家讲不存在吧，这不存在，不只是我说的、啊，包括李前总统，包含辜政府九二像九二会谈这个当事人，还有呢陆委会前主委黄坤辉都讲过没有了，国民党不信邪嘛。第一个很重要的效应是，那以后这个争辩啊，可不可以戛然而止啊？如果将来呢，国民党就像叶源之所说的，要启动党对党的协商嘛，对话是不是？人家只要你把一句话吞下去，请喊通关密语，不再叫芝麻开门哦，叫什么呢？以一个中国为前提的九二共识，没有个表，否则呢就不要来交流。请问呢，面对这种窘境，国民党面对这些人的交流，那时候又该如何解释？ 我们必须齁要把整个情势跟乌克兰来看起来齁，为什么？你看那个黑熊勇士，其实拿不起2月24号那一场战争的这个揭幕，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可能还没有感觉到说，哦，原来老共可能他们的野心这么样的大齁。我们来看乌克兰，他扎扎实实的呈现的就是，当我全民国防，我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来，国民哥，打200天了，乌克兰现在的捷报齁，我们上个礼拜五在聊的时候，他们收复的是700平方公里，到今天的消息是3000平方公里，而且呢攻到哪边去了齁？哈尔科夫，咱常常在讲对不？哈尔科夫已经打到那边去了，包括195齁，这边攻下来的话，因为俄罗斯在这边占据了很久，起码5个月的时间。我的补给中心都在195，现在195信不信？马西开始反攻了。来，最新的情势。 这样子来看哦，这个还是用西方国家的一些表单来看啊。其实我们来讲，这个叫不管是600公里哦，3000公里，其实对整个乌克兰平原，甚至俄罗斯平原来讲，这个都是小零头哈。但是我们叫审慎中的乐观哈，就是这个太就是一个原因哈，因为它的土地太大哈。那我们这边能看到两个点，一个是195，一个是斯洛夫扬斯克。那为什么这两点很重要？因为当初其实乌克兰呢跟俄罗斯呢就在坚守齁互相攻防齁这两个点。那这两个点很重要，就是说一旦齁被对方攻下之后呢，其实对方呢就可以齁拉平这个直线，然后继续齁采取下一步的攻势。所以其实195跟斯洛夫扬斯克其实这两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争夺点。那其实我们看到齁这个情势是最近的形势，昨天的齁。那其实这个北边呢还有叫库皮扬斯克，我没想到说乌克兰守军，我们叫乌克兰守军居然在齁美元的装备的支持下呢，居然齁从齁库皮扬斯克呢一路打齁打到195齁斯拉夫扬斯克这个轴线。那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很重要齁，这个叫所谓的塞瓦托夫齁这个地方齁塞瓦托夫。那其实从这个它的三个攻击点的轴心就是朝这个塞瓦托夫前进，这个没有标示出来。那从这个地方前进会进攻到所谓 可是卢甘斯克，卢甘斯克不是俄罗斯一开始他就是有很多的，然后就他们已经类似伪独立或者什么样的状态。 对对对，我们讲白点，叫卢甘斯克、顿涅斯克，我们好像都以为说啊，这个好像是被俄罗斯占据了，然后好像也设一些自治政府等等的。那没想到说，你从这个图来看，如果说假设他们打到塞瓦托夫的时候呢，居然还可以攻到所谓的卢甘斯克州州府，所以其实这个情势很重要。那为什么会造这种情势呢？因为齁其实乌克兰守军在很多的齁美元的装备下，其实好像呢节节反攻。那当然齁这个随着神兵利器齁，当然是所谓的无人机。那从最近齁我们不管是从推特或这些社群媒介看到说，其实乌克兰守军呢原本就有所谓的 M777 齁这个所谓的 牵引流派哦。那没想到呢，在这个无人机的导演下呢，精确的摧毁哦，相关的俄罗斯的一些大军哦。基本上来讲哦，我们叫可以说百发百中了。那当然哦，当然这个弹药的消耗量是很大的。那还好，还好就是说美元的装备跟弹药其实算是源源不绝哦。那这个还只是无人机导演的部分。那我们还没有提到说弹簧刀的部分哦，弹簧刀这种。所谓的自杀式，我们叫无人机的，或者说所谓巡弹药，或者说中国讲的叫巡飞弹哦，那其实美国跟欧洲国家也慢慢的吼逐渐供应它哦。那这些所谓的自杀无人机啦，或是说所谓的巡弹药，其实它的用作战用意就很简单吼，就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呢，就在天空中到处游荡叫巡弋，所以其实。西方国家也有称为这种武器叫游荡式弹药齁。那这种游荡式弹药就是说在这个航程之内划定的地区所有的地方都是敌军齁，这样讲比较快，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所谓叫猎杀区叫 KZ 齁。那这个猎杀区附近呢齁，其实我们它可以取代齁传统的炮兵做精准的齁狂轰滥炸齁。那我们想想不对啊，不是一开始战争的时候不是俄罗斯开始要狂轰滥炸啊，怎么现在变成齁乌克兰手机这样是狂轰滥炸，换句话说以前呢俄罗斯呢是用大炮火炮火箭弹齁来狂轰滥炸，那现在来讲除了齁这个 M77G 自走炮榴弹炮搭配无人机，其实乌克兰守军他也有齁这种所谓的弹刀这种游荡式弹药齁。换句话来讲，这个我们叫攻守意味。那攻守意味的话，其实在部分的目标齁，比如说伊久姆齁斯拉夫扬斯克齁，就可以齁获得取胜的可能。但是我们要还是要讲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审慎的乐观，因为其实乌克兰的土地面积齁其实是蛮大齁，所以其实双方的攻防齁可能只是一时间，那搞不好齁我们搞不好一两个礼拜齁攻守又意味齁，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 好，因为现在的攻守已经换了齁，乌军一直节节在收复，但是呢俄军是在节节败退中，节节败退和一个讯息啦齁。来委员，这个消息是安内亚齁，乌克兰他们很会做这样的宣传啦齁，有一个乌克兰的军官他在 Twitter 上面，我觉得不是很明显诶。好，有的说需要马赛克啦齁，因为这一位俄军的中校他是PP中弹。刚好射在一个有点尴尬的部位，那他把他剖出来秀出来，他就讲说你看我们对他可好了嘞，正在帮他包扎伤口，然后这一个中校呢他就这样、趴在地上来我请教委员 他俘虏了一个中校，可能是中将，现在这个还在查明当中、我先给大家看这个是最新的影像、这个地方是哪里呢？伊久姆的市议会的大楼楼顶 升起乌克兰的国旗了， 乌克兰国旗升起，所以伊久姆那速度快到什么程度？我早上看的时候还在讲说乌克兰部队在伊久姆的 outskirt 就是城郊，就我来上你的节目的时候人家已经爬上了议会的屋顶在摇国旗了，会这么快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乌克兰太会打，要不然就是俄罗斯跑光光嘛，就这两个现象发生嘛，所以这个是在伊久姆，那这个代表什么现象呢？俄罗斯在过去常常一个月打不下一个村哦， 一个月打不下一个村。 你自己回头看， 啊、你刚刚说神速的就已经进去了。 先不要讲说基辅那个保卫战，俄罗斯是撤退败走了啦哈。或者在我们好久好久以前，还记不记得以前在这个北边的战线哈，那边都是苏梅，还记不记得苏梅打多久都没有打下来哎？苏梅州离那个俄罗斯只有20公里哎，从开始第一天打到最后，俄罗斯撤退了，还有一个禁卫军团不肯进入战场，都没有打下来哦。顿巴斯是俄罗斯部队最集中、运补最方便，还有民兵支援，一个月打不下一个村。结果过去五天哈，乌克兰五天打回来，光复了超过3000平方公里，超过3000平方公里。然后呢，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战争？而且这五天打回来的领土比从4月1号俄罗斯打到9月底加起来还要多。所以这里面一定有发生一些事情，后面战事会不会再发生变化是一件事，但怎么发生的哈？你如果仔细看这几天这五天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地方叫哈尔科夫，这个是哈尔科夫，俄罗斯的乌克兰的第二大城， 对 ，Kharkiv， 我这样画一个黄色圈圈是什么意思呢？乌克兰的部队通通往北推，推到俄罗斯边境，过了边界就是别尔哥罗德啊。 对， 别尔哥罗德就是俄罗斯运补整个伊久姆这一条乌东这条战线非常重要的俄罗斯境内的油弹库。结果你知道吗？整个哈尔科夫北边哈的边界全部竖空，然后再来，你再看这个图，这个是 南线，南线呢这里是赫尔松，对不对？ 嗯， 赫尔松现在蓝色部分都是乌克兰在反攻的。很多人说哈，赫尔松这个是佯攻啊，假装要打赫尔松，让俄罗斯好紧张哦，赶快把顿巴斯精兵调过来，然后再趁乱回击。可是那赫尔松没有停哦，而且很有趣的是，乌克兰南部指挥部对赫尔松的通讯禁止非常严格，一张相片都不准流出去。可是对乌在对伊久姆啦，甚至于莱曼这个战线呢，哇，每天看到一大堆相片，两边故意呈现不同的讯息量。我跟你讲，乌克兰这一次在所谓的认知作战或者是所谓的政治作战上很厉害。你记不记得俄罗斯要渡那个北顿内斯河克河多困难，要渡个河被炸掉三个那个营级那个作战团，所以这一个地方整个被光复下来之后，这边的部队都没有办法运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乌克兰部队跑太快，然后俄罗斯的人说我要投降，我要投降，他说我没有时间接受你的投降，我后面还有乌克兰部队，你待会跟他投降，我先往前走。所以后来这边画一块红红的是俄罗斯部队那边等，所以很多这样的图啦，所以我们必须说它发生这些事情有几个。第一个，士气的瓦解，哪怕你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也没用。第二个，指挥体系的崩溃，中校投降，中将疑似中将被抓起来光着屁股被打到的，指挥体系跑得比兵还快，指挥体，然后那些伪政权那些走狗啊乌奸都跑到俄罗斯那边刊登影像，叫大家坚守，就大家看背景发现下面亚历印召去俄罗斯啊，你给我们坚守。普丁在今天要召开军事首脑会议，结果临时取消，为什么？ 女同学手牵着手跨越中央分隔岛，站在白线上左右张望看来车。 莫斯科已经出现第二个区要求普丁下台，你知道那个要求下台要抓去关的。第一个莫斯科市的市议员说普丁要检讨要下台，警察就把他抓去问了。结果今天莫斯科大莫斯科区的一个市议会，另外一个议会又宣布说普丁要下台要重组。所以这整个政局跟战事，你可以发现这个败退是来自于师出无名以及科技落后到整个崩溃。我觉得也许我们在过不久的将来会见证到一个新的历史发生在乌克兰跟俄罗斯那边。 来，董老师。 好，俄国的官方媒体哦，称这一次是这个俄国入侵乌克兰之来，这个之后所吞下的最大败仗，这是俄国媒体这样形容的。有多神奇呢？9月7号。开始反攻，到9月12号不到五天，收复了3000平方公里。3000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的基隆市加台北市加新北市加桃园的一部分，这叫3000平方公里。五天从基隆一路打到桃园。当然啦，在这个顿巴斯啊，有分这个乌东、东北部还有乌南啊，这个3000平方公里是分散开来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太神奇了。这个不是说这3000平方公里没有人啊，这3000平方公里都是重镇村落，然后呢这个俄国的军队都在那边守着啊，这是闪电战啊。所以我非常好奇，我最好奇的就是那个乌东北哈尔科夫那怎么打的，那个地方是背靠俄国啊，那个是最容易，就是俄国最容易补给的。 对。 对。好，那么这一场败仗带来了什么影响？一连串的影响。第一个刚才有谈到这个顿巴斯地区的叛军指挥官这个吉尔金公开的说，我们输了，俄国的彻底败北只是时间问题。啊，他怎么会做那么大胆判断？我很想说，就算乌克兰战争这个乌克兰这次反攻赢了一次，可能后面还要再打蛮久的。可是这个亲俄国的这个叛军的这个将领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呢这个一样哈尔科夫这个被这个俄国所任命的那个首长，他也公开说了，我们已经失去哈尔科夫了。俄国的指挥官也公开承认我们撤走了。再过来刚才讲的这个俄国的总统呢赶快取消了，普丁取消了跟他们这个军方高层还有军工业者，他们本来有一个高层的会议是在黑海，今天要举行，取消了，赶快取消。后面还没完，后面车臣自治共和国的总统卡迪罗夫，这个人是谁？普丁粉，追随普丁的普丁粉，公开的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俄国国防部你犯了重大错误，你要说明清楚，就是说连他的普丁粉啊，就是说连俄国内部的所谓的强硬派、主战派、保守派，现在对普丁开始产生怀疑跟不满，这个就是政治效应。他后面还有更严重的政治效应，9月15号、9月16号，普丁要跟习近平在乌兹别克举办上海合作会议。 嗯， 现在担心了、哦、这个普丁会不会出席啊？因为你现在打了一个大败仗，然后呢，他变成国际头条新闻，所以说呢，你会不会出席？我现在连习近平跟着紧张， 嗯， 因为习近平的命运现在跟普丁是绑在一起， 哎、 是绑在一起的。 习近平会怕被他带衰， 对，所以现在连习近平跟着紧张，我后面还有二十大，你普丁哈，就说对习近平来说。你这个乌克兰战争你可以战败，你千万普丁千万不能倒啊，你倒我跟着倒，所以它会有一连串的效应。但是我也相信，就是说哈，这个是个胜利，我们后面还是审慎看，还要审慎的观察，就是说俄国哈，从普丁的角度来说了哈，他没有退路，他必须再打下去， 嗯，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防着是不是有新一轮的哦，未来的战争再起。可是这一次的胜利太令人意外了，想都没想到是这样胜的。 我觉得对这两个世界强权的领导人来讲齁，已经卖席的皮皮穿齁。俄罗斯本来一开始他认为说三天我就要把乌克兰拿下来，最后证明现在已经201天了，他们都没有办法。那这要归功于什么齁？其实我们在讲那个全民国防重不重要，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再来看一个部分齁，柯文哲齁之前他在讲什么义和团，我们往下走，他最近呢不是办了齁这个城市博览会吗？台北城市博览会齁16天多少人参观？10万出头。那么柯文哲齁好像有一点点更小登秀气啊，因为不久前齁 ,6 月份的时候基隆也有城市博览会。基隆的城市博览会有破百万人去看。那柯文哲他在9月9号的时候到基隆去为民众党的小鸡们授旗，他就在那边吐槽说基隆的那个数字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一起来看。 一天一百万是什么？是怎么算的？一天10万人不得了耶！我到底数字是假的？ 基隆城市博览会，我相信也大大的超越现在台北在举办的城市博览会，所以请柯市长也不要恼羞成怒。 来，金议员，那个台北的城市博览会，我行清稿，你有去看不？ 我有去外口行一下。 外口哦，就是你、欸、啊，你是没有进去吗？你 没有进去， 你只是去观察人潮，是不是？ 不是，我只是去看看他的现场状况如何。那讲一句实的，我不爱你去玩，因为我不认同柯文哲的毕业。 哎、欸，那我请教你吼、欸，你是拜贵去看啊？人潮如何？ 哦，我是周六日去看的。 嗯， 人潮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但是柯文哲的数字，我今天中午才调了一个最新的数字出来。今天研考会中午告诉我说他们有19万的现场参观人数。 嘿。 哦，现场19万的参观人数。然后线上有88万参观人数。 线上要怎么参观啊？ 哎，没有，他的点阅率。就是点阅率。 你意思是说他们架了一个网站，然后我网站我要点进去、他也算说剩几个人头都对啊。 他的展区说他的展区有 19.6 万线上有88万，你看一下这一张，请导播对一下。这张是我制作的。然后呢我就问他说那你19万的人次怎么来算，他跟我说后来他说更正为10万零多少零几千零五千。 对。 好、请导播特别一下，这边在运动的阿公阿嬷他都算人数。后来我们就直接很不客气的问研考会、你的10万零五千的定义怎么来的，他说只要我们的电脑讯息那个手机讯息抓得到框得起来的，经过也好、跳舞也好运动也好甚至于去那边逛卖场吃东西的都可以算在里面。 可是你知道吗，因为花博那个地方平常齁、就有一个吃东西的类似美食街嘛，所以不见得我是要去看你的城博的嘛。 对，不见得，只要他的定位有在里面、他就算十万零八千。但重点他所谓的88万人次往上往那个 线上人数。 线上的。其实我们也问他的，你这88万其实我们一般的电脑里面有一个系统可以看这个人上网浏览 到底是停留三分钟还是两分钟还是点阅率的。他跟我说他没办法提供，但据我们跟我们台北市政府的协力厂商说，其实有这份资料他不愿意提供。那就很清楚的，他的这个一百零几万的人次其实有可能都是用电脑上去点阅的，机器人上去点阅的。所以这个整个参观人数你花了将近八千万，但是八千万还不包含研考会其他局数加出来的1300多万，总共将近一亿的钱。柯文哲，你办了16天做工大头，然后你的毕业展，但事实上呈现出来的人次是非常非常的好笑。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刚才所讲的阿公阿嬷路过的、走过的、牵狗的，有所谓的一些的讯息上面的，还有一些他的10万0500人次还包含那些工作人同仁哦。 哦， 还包含工作， 那这个灌水灌很大，而且他不是叫很多，比方说什么学校的老师啊、社团的什么人啊，而且他有补助金，说你 一定来，动员的，给交通补助金的。其实事实上，真的去看城市博览会的人是少之又少，有的可能礼拜六、礼拜天没地方跑，太热进去吹冷气的。那事实上算起来，柯文哲，你这个毕业展，你是好大喜功，还在那边沾沾自喜？恭喜吧，这个政策是失败的。你还好意思要比人家基隆？人家基隆才花4000多万，十天有100多万的人次。柯文哲，你丢不丢脸啊？你还是自称说你柯文哲是得奖最多的。如果依照这一次的毕业展来看，你这个钱花了以后，卸任了以后，是明年市长要来擦屁股呢？ 嗯， 我们市议会到底同不同意？就算不同意你，用二倍金的这个动资，那你柯文哲也卸任了。那请问你对台北市民你留下了什么？就留下了一些烂账。 我觉得齁，如果办得好的话，其实一开始它会有一个效应，就是说我刚刚你有去啊，我冇刚刚就好，我就想要去齁。比方说像贵啊刚从高雄回来，我觉得看无所事事小海獭，对吧，就是他在那边就办得好嘛，很多 的朋友都会 po， 我就感兴趣了，我就特别去看。啊，他奇怪，应该也没有这样的效应呢。我们再来看看齁，潘俊麟金牌麟啊齁，他是柯文哲以前的摄影官赖玉霜老师。他有讲齁，他说其实基隆陈伯的时候他有去拍，那拍了好几天他感受是怎么样齁。他说柯文哲在连假的第一天，就中秋节连假第一天齁，早上带了一些民众党的候选人去摆拍齁，宣传导览之后，然后好像得不宽呀齁。他说每一张照片后面的含义是骗不了摄影师的眼睛，每一个被拍摄者的眼神跟他的心态也没有办法骗过摄影师的眼睛。所以他说齁，北北东西起定来导览的影像呈现啦齁，基隆的部分呢旁边就是导览给一般的民众，可是呢台北市长身边站的都是四趴党的候选人齁，一样的这个画面的呈现呢，他感觉到基隆市长林佑昌是要跟民众沟通说我们基隆未来会更好。可是呢柯文哲想要借此就是公器私用，他目的是什么？他不是跟你讲说台北发电多厉害，他只是想要浮选4%的那一些候选人。那宇霜老师，因为齁我们当然要去比较这个地方他有没有办法把人气集起来齁，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扩大的效应。那我们从数字上面来看啦齁，因为基隆是10天有101万人参观嘛齁，柯文哲为什么生气？嘿，是不是灌醉齁，那个数字是真假怎么算出来的？他很想要追根究底，因为他自己的数字就很难看嘛。赖玉霜老师。 姑且不论啊，刚才我们洪议员所说的柯文哲的水有灌得多多，那就算了，我们就算了研考会报给这个议员的数字哦。台北城市博览会12天 10.5 万人次花8610万，现在大家对数字很敏感啊，8610万。 嗯， 基隆城市博览会办10天总共101万人次花4000万而已，这两个上下就可以做对比吧。为什么人家花4000万去的人数是你的10倍，你多花人家两倍的预算，8610嘛跟4000万嘛，你的人数啊就算是灌水出来的居然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也难怪啦，柯文哲那时候呢就急得质疑嘛，因为他心中了解啊 KPI 啊大概是多少啦，他下面的幕僚也会跟他计算过齁，如果你搞鬼这样大概有多少人。所以他看到基隆城市博览会一天呢有10万人次，糟糕了，一天抵得过啊你十天嘛。所以你现在他就先发制人，这种东西就是我觉得他最没有人性最没有理性的地方是啊，就只有柯文哲可以质疑人家。 他说你个数字哦，哦，我觉得抓抓头哦有点怪哦，啊，这个会不会灌水？当大家质疑他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说呢 ，OK， 基本上啊是有客观的数据的，所以说呢两相参照。即便是呢有个小小补充，新竹城市博览会九天也有25万人次啊。预算呢也大概只有你的三分之二，5400万，要办这样的活动不是不行，但是呢请评估呢所谓呢举办活动的预算的成本效益。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啊？办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哦，增加基隆市民、台北市民、新竹市民对这个城市的荣誉感嘛，骄傲感嘛，见证从过去到现在跟未来，知道呢我们在整个城市范中有一个坐标，过去是这样子，然后呢经由这几年的转折，未来如何迈向了更好的未来嘛。柯文哲办这东西的目的是这样子吗？是让大家认识这个城市的历史吗？是让他让市民了解这个城市的未来吗？不是吗？他把台北市几百年、一百多年的发展通通浓缩成呢我柯文哲这七年多以来从头到尾呢把人家城市的技根发展贴金在自己的脸上。结论是很简单啊，我还是直接要先跟大家讲啊，柯文哲基本上啊除了蹭声量之外，很有趣的地方是呢，哎，凡是对他有恩帮过他的人，他绝对过河拆桥，柯伯寡恩。对蔡英文如此，对民进党如此，对谁如此？对沈惠宏也如此。人家帮助他这么多，结果呢，通通都算自己的功劳。对呢，声量高啊，或者是呢有讨论度的人，绝对口无遮拦，而且呢谩骂到底。前有陈时中，现有曹新成。其实大家大概都已经看透了柯文哲的政治性格，只是4%党基本上活在平行时空啊。 哎，石奇，我请稿啊，我哎，建议议员你帮我补充一下资讯哦，因为我的好奇是8610万哈，这是陈伯花的钱嘛？啊，你去看是不是免钱？ 嗯，我去看免钱啊。 所有人嘛， 哎， 不收门票对不对？好，就不用钱。好，来石奇是这样的哈，8610万，我如果哈粗略除以这个105000人啦哈，那一个人的话。我刚刚还起名嘛，你立功一谈掉，一马花一杯起来。你说哦，你知不知道？你去一场哈、哦，你自己的这个成本效益，你是800多块钱。 嗯， 你因为他办了这些活动嘛，但是市民会笑不出来。你如果可以集100万人的话，那每个人都是背着扣嘛哈、哦。他们当然希望说可以集大成，可是柯文哲他办了这个活动，而且呢，他还不敢堂堂正正的在议会说哦，我就是有这一笔预算，我要办城市博览会。最后不干那盖就拍垮。 而且柯文哲在议会的时候很得意洋洋的说：“嘿嘿，我是合法逃避监督， 我把他拆到5000万以下，就不用议会监督了， 4999万哈。哦”逃避监督，我觉得对台北市民来说，就是说，钱倒是还没那么重要。我觉得对我这位台北市民来说，重要的是说，哎，这个城市的光荣感和骄傲感啊。嗯、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哇，让大家都觉得作为一个台北市民是一件光荣的事情、骄傲的事情的话，我也会哇，这个叫亲朋好友赶快，我跟你讲哦，我们台北有一个陈伯会哦。那就像基隆跟新竹也是300年建成的这个陈伯会嘛， 嗯， 为什么都有这么多人？是因为那个城市给当地人光荣感，然后所以大家就会想要说，哎，对哦，这个新竹人感觉让我走不止风大，然后走路也很有风哦，哎，那个基隆以前很多雨，但是现在好像不太一样了，大家就会想要去看看说到底改变了什么，如何改变的。以后会变怎样？我觉得那个就是城市跟人的那个结合，所以你看到基隆它是整个城市都是我的展览场的概念， 对，它有四大展区耶， 对，所以它的陈博会是在展示它的城市、嗯、可是台北的陈博会是在展示柯文哲，所以那个是根本上的不同。 嗯， 人家的陈博会是展示城市，可是我们台北的陈博会其实只是柯文哲要把自己的政绩全部贴在墙壁上面。 毕业成绩单。 对，毕业成绩单、嗯。那可是很无奈的说，但是你的毕业成绩单倒数第一名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丢脸。啊，这是 怎么好意思， 你怎么好意思啦、啊、对，就是啊，我就最后一名，然后我还给人家贴出来让大家来笑我，谁要来看，就问题就在这边嘛，谁要来看。那也因此 还可以看出柯文哲的一贯的作风，就是他很习惯卡国家的油，来为自己个人以及自己所属的政党来服务， 因为之前就是寄生立院嘛，哈啊，有一些寄生市府、啊， 寄生市府，网军也寄生市府，然后等等的这些过去的被揪出来的行为，搞不好还有一堆没有被揪出来的，就他的行事风格就是只要能花公家的钱，我绝对不会捞出我自己的钱，然后所以哎。用了这么多政府的预算，然后呢去贴他自己的政绩，然后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来拉抬自己政党提名的候选人，说这个是典型的柯文哲的作风啊。那所以这件事情对于台北市民来说，他获得了什么？他有什么样子的光荣感？他有什么样子的骄傲感？其实是没有感受不到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超赞的，台北好棒哦，然后所以大家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要去看，就不需要你柯文哲还要下令哦，你们要给我这个组团来看哦，我要给你补交通补助咯，里长啦，各个民间团体啦，学校啦，如果真的好成这个样子，其实真的不需要做这些宣传。就像刚刚桂雅讲的，他看到人家在 po 那个无所事事小海报，就觉得好玩，然后大家就会想要跑去看。你知道我也跑去看的。然后你知道在高雄办这个文博会，高雄的办这个文博会，短短的几天，它有65万人次。哦，而且呢，因为它也有那个商品展示区啦，商家到后来，因为人来太多，商家后来怎么形容？我们是用生命在捕获，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热情的方式。然后呢，它其实不只是吸引了人想要去看看，说哎，这个城市哇。不错哟，不一样哦，有光荣感。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帮这个城市吸引更多的，创造出更多的商机来。会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大玩还是会谐音梗，骑着海狮绕场，和歌迷互动大合唱。这样的把每一天都放心，相隔七年再度公诞，韦礼安中秋假期连唱两天，却碰上梅花来搅局。 我开演唱会或是活动都很容易碰到下雨，我是雨男。昨天我想说，天哪，难道我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男子了吗？我再也不是雨男了吗？我太天真了。 虽然摆脱不了雨男称号，天公不作美，用诚意回馈歌迷，两天唱超过30首经典歌曲。演唱会少不了超夯神曲，流利韩文日文切换自如。满场上万歌迷点亮一片灯海，韦礼安家人也到场支持力挺，为这次公诞画下完美句点。三立新闻 SNG 小组台北报道。 请我们的市长来，我们的里长代表来提彩带，请我们的麒麟主席帮他提彩带。 原本他有主席帮里长批彩带，主持人却讲成蒋万安，让朱一伦好尴尬，站出来反应。国民党造势大会召集12区被提名里长候选人一起帮蒋万安冲选情， 相关的进展都停滞，敬老金哇一点哇安利好不好？ 蒋万安撂台语，翻敬老金，故装里长组织票，国民党营造大团结意味浓厚。不过先前党中央亲中动作频频，引发党内不满。如今中共官媒《人民政协报》一篇文章指出，九二共识只有一中，没有个表，还点名是国民党高层偷换概念，狠狠打脸国民党。 我们两岸共同认知的九二共识，如果被推翻的话，那当然这个共识就不存在。我们在两岸还在这样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基础之上。 几天有多少人冲高雄订房订不到，然后在那边用生命捕获，他在高雄的消费吃喝住宿，他帮城市赚了多少钱？ 那你花钱办台北陈博会有赚钱吗？哇，可能还要赔钱，说这怎么比啦？所以我觉得拿人家的陈博会来跟台北市陈博会比，我都觉得啊，不好意思啦，对不起，我们台北市的比较丢脸一点，不但没什么好展示的，我们只能展示说，哎，我跟你讲，我们最后一名哦，你要不要去看看最后一名到底是做了些什么？以后不要重蹈覆辙。好、哦，他唯一的贡献可能就是告诉其他的城市，以后不要重蹈覆辙。这些东西其实都打叉叉。 我是觉得我应该是补充一下哈，人咧讲新地方给人喝，这是我们早期在讨论新竹跟基隆的一个称呼。但是新竹讲家人吼，因造成讲新竹甲家人其实因为办陈博会，变成大家都认为他是光荣的。一过去甲即马即几十年来执政的所在，其实他们都有呈现所有的市政。但我告诉大家，台北市的陈博会过去就是柯文哲就任之前的讨论的都轻描淡写。重点都是讲他这八年来的过程，什么忠孝桥多久拆掉啦等等的问题。其实很多政策我必须要告诉我们台北市民，当一个台北市要花一笔钱要办一个活动的时候，其实他是要让周遭更活络起来，让我们所有的台北市民因为办了这个所谓的一个博览会啦或者是活动，可以让台北市民感觉到，诶，我们是被重视的，而且我们台北市是一个活络而且不错的一个地方。但是柯文哲办的这个陈博会，我告诉大家，花了8000多万得到的效益，我们个人认为，台北市议会认为说，这个只是花钱，甚至于中间的过程那些价格的问题，我们还在怀疑说，这过程当中是不是毕业前在做什么样特定的一个对价。或者特定的一个方式， 欸、因为你进前有炸一个袋下来嘛，吼，那个纸袋嘛，那我们有讨论过说，那个纸袋多数人合合，刚刚你10块哦，吼，20块的剩不便宜了，它一个是80块钱。 我简短的跟大家，我在议会质询柯文哲三个点，第一个，当我们的热像仪去到一个活动的地方，有个热像仪就是探你的温度， 对， 有一个两台 monitor， 嗯， 好看温度多少，你知道吗？我当时候有。厂商请我去赞助一家学校，他的报价是15万，但柯文哲跟人家租16天多少钱？45万 啊！等等，你说的是用买的，你说15万 量体温的租要40多万， 45万16天，也就是你敢买3台，够敢用16天。另外一个更离谱的，小米的电视，他租16天，小米的电视他租45000块。网络上随便 Google 小米一台电视是20000块，你等于买两台，搁上人5000块的租金。当天我因为告诉他你要申请交维计划，这是我质询柯文哲，后来研考会道歉，所以他们要做交维计划。交维计划做了2张 paper， 请款20000块，这就是 交维计划要20000块， 20000块。我自己帮陈时中办的时候，我自己做的交维计划还复印起来，然后加上那个彩色的一个本子去，我2张也花不到200块，他2张花20000块，更不要说刚才贵雅讲的前面的零零总总。其实这2800多万，他们现在告诉我说，哦，这个价格可能有差啦，我们还没跟他议价啦，然后我们钱还没有付啦，我们有机会等等。我告诉大家，城市博览会柯文哲办这个东西是一个大骗局。美其名叫做城市博览会，事实上我们台北市议会一直在调资料，包括厂商他一直拒绝提供。 哎，怎么不敢？ 哎，他说这个东西还没有叫什么商业机密等等的问题。 哎，他现在知道商业机密了，之前因为他们自己也一直在打什么硬 仗，所以不要被骗了。 他解释听 不懂。那台电视他租45000块16天，市面上行情只有20000块一台。 议员这个齁，你们千万不要放弃监督权啦齁，爱继续干斗啦齁。来，我先让董老师来做补充。 那个我跟时期齁还有议员齁不一样。因为他们两个听起来还在期望什么台北市啊要有什么愿景啊要有荣光。No， 我2019年柯文哲呢他成立了这个民众党啊、之后我就说了台北市根本没有台北市长，已经没有了。柯文哲忙什么呢？从2019年开始他就在那边到处搞斗争，到处下毒嘛，对不对？分化仇恨，我们刚刚讲过嘛。你现在回想齁，就是过去3年来柯文哲呢包括蔡总统，中央政府几乎每个部会好、哦、被他吐过一轮。然后呢啊、这个高雄市、台南市 好，桃园市、新竹市，好，现在好，又包括基隆市，又被他吐过一轮。所以他每天在忙这些东西，他每天在搞政治、搞分化、搞仇恨。台北市政府呢，我上次我一个月前就在这边讲了末日心态。什么叫末日心态呢？他所有的政务他就给你摆烂，摆烂之外呢，好，这个搞门面、造假、浮夸、搞门面，这是政务。人在干什么？人都在找出路。哦，然后呢，能吃就吃，能咬就咬。我们上次还说嘛，上次在讲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已经统计到这个台北市政府的被起诉的贪污的市府员工已经108人，已经超过国民党时候了，已经有好几个一级这个主管被起诉了。好，后面的追加现在呢又有这个台北市文化局代局长蔡宗伟蔡宗雄，他的特资费现在正在调查，然后呢他的学费是公费，然后呢青年事务委员会也是最近发生的啊，竟然这个青年事务委员会里面呢这个标案自己提案自己标，然后身兼球员跟裁判，总共有33个标案，总金额达到1亿4500万，这个也现在正在查，再加上刚才所说的这个陈博这个城市这个博览会9000多万8000多将近9000万，现在也在查嘛。 嗯。 好，还有我还知道他的37个首长的特别费现在都在查。 哦。 我敢跟各位打赌我们后面还两个月投票前，我们再谈到台北市政府的另外另外的哪些政绩或是说市政或是政务一定还有问题。 那有人一个物件讲刚刚议员讲的啊，我用租的居然比买的还要贵，怎么会有这种道理嘛齁。来，我你要评论之前我先看一个部分齁。这边联合报他写了一篇说柯文哲因为伊理工那个2024如果不宣布要选总统才是新闻嘛齁。那他这边就讲说柯文哲啊，他的下一步去年讲说考虑回台大当医生。然后呢这个台大的院长齁就说十分的棘手。因为呢柯文哲到底要安排他的办公室到哪边去，如果让他回到台大医院的本部，他们很忧心整个医院都会变成民众党的党部，很担心。那 院长这样讲，这个院长真的真知灼见。 对对对。 对，然后呢 气魄啊。 他说如果把他放到边疆的地方边陲地位好像又不够尊重这个全台湾最红的外科医生。啊，但是还好了，柯文哲帮他解套了，因为呢柯文哲他有新的想法，就是我既然被酸中痛啊，我现在要是民众党的党主席，所以说他的办公室已经准备妥当了会在立法院附近租一个地方，起码不是用利公家资源嘛齁。好事是因为起码不是利用公家资源。来，我要评论。 第一个啦齁。那时候不是说不当市长他要去门诺吗？ 没有没有，要去台东行医。 去台东行医吗？ 接了狼的是公共 的呀。对啊，那句话也没说过吗？就说我现在不从政的话要去东部行医。那现在好像让台大很为难，那是不是原来讲的那个不存在？否则我是个院长在消遣柯市长嘛齁。第二个，现在还在首都市长任内，你现在还是台北市长，怎么会现在就回答说我已经在组好2024的筹备选总统的办公室，地点就在立法院附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你心不在焉，台北市长现在脑袋想的是总统竞选办公室，台北市民何其无辜，有做也不能讲啊，何况呢公开敲锣打鼓我要被酸中痛啊，我有办公室在镇江街，在什么街，在哪里哦？台北市民没有感觉吗？我那个何友宜要选总统也这种偷偷藏藏的，也没有人像他这么敲锣打鼓，这我是觉得不可思议。我回到这一个所谓的城市博览会，不是不能办，你有没有准备？他用二倍金办的嘛， 对， 二倍金是救难救命用的耶。 对啊， 如果你 他如果有心想办，他早就应该编一笔预算为了这个城市博览会。 你的任期，他的柯文哲的任期结束是命定的，不会变的，你知道吗？ 嗯， 早就定好的。你如果今年要办城市博览会，去年应该编预算让议员可以审查你的计划，没有，也就是你去年根本没有想要办，现在临时要办，拿什么？拿发生天灾地变的紧急应用的二倍金来办这个，你这个是你想要办的吗？然后第二个，这个活动就看三件事情，好不好，真不真，实不实。 呼呼的吹，梅花台风逼近，宜兰南方澳渔港开始起风，风越来越大，从水面也能看出波动。渔港停了满满的渔船，因为在气象局发布海警之后，渔民就怕身材器具会遭到风雨摧残，出海危险性也增加，纷纷进港加强固定船只，要躲台风以测安全。 两日来，你甲看这条，相当无出的时间，全部来半个月。一条风台外围来，等伊水要较稳定，鱼啊会开始要食鱼嘛。 南方澳渔民因为连续两个台风来袭，只好被迫休息，而且天气不好，客人大减，也让鱼市场摊贩和干货名产店叫苦连天。 无人有鱼啊！ 我只能处理。 我无人有鱼啊，就对了。 这是咱家己村啊，招风带出来。 哦。 招风带出来，这是半尾啊，哪里？ 了解。啊，这个刚刚新店那差几成？ 哦，我就改讲十成，全部半成。 生意有没有差到两三成？ 有哎。 来到基隆镇滨渔港，渔民忙着卸货，把装满套丢的箱子送下船，就是担心台风搅局，大型渔船出海不到一周就赶紧回来。 前面跟后面这个台风距离大概五六天嘛，那整个台风的那个半径系统进到台湾的那个外围的话，大概渔船进来要大概耽误到四五天时间。 这套丢和青鱼产季，但轩兰诺刚走又来一个梅花，台风打乱生意，让看天吃饭的老百姓好无奈。三立新闻黄国瑞、林俊华、蔡永恩，基隆宜兰采访报道。 好几辆消防车、救护车停在河堤边，大批搜救的人在周边进行搜索，却只见一台蓝色脚踏车停在附近草丛，没看见主人。十一号晚上十点多，一名64岁陈姓男子到新店溪中央黄河桥钓鱼后音讯全无。陈姓男子儿子表示，最后一次跟爸爸联系的时间是10号晚上11点左右，隔天9点起床的时候，爸爸就已经出门，到了晚上还是没回家，打了手机又没人接，才会到爸爸常抓鱼的中央黄河桥下找人，没想到在附近找到爸爸的脚踏车，人却不见踪影，让他相当心急，赶快报警。消防队获报赶到现场，在河岸周边搜查，却迟迟不见人影。经调查，脚踏车有上锁，初步排除是轻生可能。只是画面中可以看到河岸周边杂草丛生，台风天水流量又不小，不排除是因为失足发生意外。但因为天色昏暗，不利于搜救，警消和家属沟通后，决定先收队，等天亮后再继续找人，给家属一个交代。到台东街上晃一圈，可以看到家家户户都挂上红色灯彩。台东天后宫20号开始就要举办每12年一次的建教大会，没想到却有坊间业者搭天后宫建教顺风车，制作盗版的教彩教灯牟利。 日前有一些信徒啦哈，会发现就是说有人向他兜售，啊，有发这个照片啊讯息来提供给我们。啊，同时啊，我们在这个市区的有一些住宅门口也有发现。 仔细比对两幅灯彩，庙方出版的写上天后宫，民间盗版的则是写上台东市。再看到下方活动名称，两幅灯彩方向不同。 你依赖不敢， 啊，你不敢吼？ 什么叫好不好？金牌林，我们这个好朋友哈，我们的潘摄影师总是真的是任劳任怨，帮了柯文哲很多忙。我昨天看他po那篇文章，我才很感慨。他的讲法就很简单，因为他本身有去那个区当摄影。他说那个基隆的那个展区哦，大到他不敢接全部的摄影，他只敢一个区里面的一小部分，要不然拍不完。 对， 太多可以拍了，太多人。然后也看到林佑昌市长改变基隆，我妹妹住在基隆，基隆真的彻头彻尾的改变，现在基隆人是有光荣感的。林佑昌齁拿着那个雷射笔，只要有人问他，就是一个市长很以自己的城市为荣。一你该睡该睡，然后旁边有助理在干嘛你知道吗？林佑昌的助理 帮他的雷射笔换， 雷射笔讲到没有电赶快换一支有电的。 对， 你就知道林佑昌公瓦嘴威呢，这么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呢，参观的人是台北市的10倍， 嗯， 花的钱是台北市的一半。你告诉我，台北市一个既没有原定计划，又用2倍金8000多万，然后做成这样，到底办得好不好？ 光是看人口啦，台北人口250万，基隆人口， 你何况台北市政府的预算跟人员的规模是基隆市的几倍啊？ 一二十倍以上，你拥有的资源比人家多，又花比人家多一倍的钱，就办成这样子。第二个争不争？我光看那天有个议员也在质询呢，你那个 BOT 好像二十个案在那边展出，就一查发现，会多黑龙把狼折，跟你根本无关呢。 对， 只有一个案子是他任内的， 对， 而且那个案子好像还 是好容易， 那个案子简直都还没有成，也就是偷以前市场的拿来做自己的政绩，你争不争？那第三个才是刚才讲的实不实，你的核销到底真不真实？你用小米用中国的电视就算了，台湾没做液晶电视的，你用小米电视，结果租的钱比买的还要贵两倍多，你所有的开销，你的内容的实质，那些包商是谁，到底花了多少钱做这个展览，那个东西审计单位要查，我还不讲说有弊案，所以好不好，真不真，实不实，你现在看，那我真的不晓得那些候选跟在他身后到底是五票还是败票哈。我觉得台北市民号称首善之区，基本的判断力应该有。 我补充那个，为什么会用第二预备金？大家都知道，民意代表都知道，第二预备金是紧急动资， 不能乱花的。 或者我们正常预算不足的地方，有必要性，它可以紧急动资第二预备金。但是柯文哲是用研考会的名义，每年编列的研考会名义去做一个市调。市民调查，调查完了说啊，这个博览会要做，所以他才去编了。那编了这个预算，他用4999万逃避议会的规则，再加上他追加，追加原则上不能追加超过%，我记得是45%，而且是同一个厂商可以得标。他用这种方式去把它变到7800多万，后来再用其他局处去动员的预算，加上1300多万，总共将近快9000万的钱去办了这个博览会。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预算在用，除了他用规避的方式，事实上他非常非常的不尊重台北市议会。 原之，我们刚聊台北齁，但是我们其实要注意的是民众党对国民党的威胁。嗯，齁，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齁。当然他现在啊觉得说中东紧啊齁，现在是不动参算齁，所以呢柯文哲他是叫做巧遇啦，他们巧遇还可以巧遇两次。但是我觉得齁妙的在这边，谢福宏是国民党提名的哦，他也特别齁，是这个柯文哲他去苗栗辅选那些小鸡们嘛，谢福宏现身来跟他请益，这个有什么特殊的意涵啊，你怎么看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柯文哲群益，为什么 Pebble 可以教我也不知道。 如何做倒数第一名啊？ 但我觉得那个柯文哲其实现在战略非常清楚啦，他其实现在所作所为，包括我们刚刚讨论陈柏惠以及他去跟中东锦巧遇，其实目的都是为他明年他要竞选总统在布局嘛。你看那个陈柏惠，当刚大家都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要用预备金？搞不好他今年才临时起意的啊，觉得我们可以花一笔预算啊。 他应该是齁看到基隆的好个明白啊，然后我快马加鞭，我马来出一顶完的啦。 是啊，然后就赶快弄一场嘛，然后他的钱又比人家特别贵。我跟大家讲，像我们新北市有办新北耶诞城嘛，新北市大概编2000多万的预算了。当然也可以让厂商去募一些民间资源啊，可是办的人数啊，参加的人都会比这个陈柏惠多很多啊。嗯嗯。那他为什么价钱都比人家高？我觉得特别奇怪了、啊。他是不是要交一些朋友啊？然后可以在以后选举的时候可以帮他忙？我不知道哈、啊，这不敢讲。可是这个议员有质疑，提出质疑，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所以陈柏惠就是看得出来，就是为他的总统选举在拉台嘛。那中东锦也是嘛。中东锦我们不能提名他的原因是因为，可能他之前有开过记者会，有讲一些事情嘛，然后怕提名他之后被民党攻击。好，那柯文哲跑去蹭他，为什么呢？因为中东锦他是有机会选上县长的哦。如果中东锦选上县长，然后柯文哲让中东锦觉得说我在这段时间有帮你，我没有嫌弃你，那中东锦就可以在苗栗县长位置去挺柯文哲选总统。柯文哲现在的重点是他只有声量，只有空气票，他没有基层，所以他现在就到处去各地去挖嘛。之前在宜兰也挖了一个那个宇韶老师的朋友嘛。然后现在真的有吗？李伟宏？对，然后再来就是苗栗各个地方，他就找一些可能在蓝绿两党里面呢，可能离开的人，他就是在建立他总统的选举的布局啦。所以我们有发现，就是柯文哲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啊。 我请教一下齁，你有没有在关注这个台北市的市长的民调的部分？因为现在有一个数字的呈现啊齁，蒋万持续在下滑中，黄珊珊持续在爬升中，你们会不会很担心？ 我觉得我会担心啊。 你会担心？ 会担心，对，因为本来黄珊珊他离开市政府之后，其实是对他一个检验啊，就是他民调是持续往下还是往上，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如果他没有往下的话，代表说他的盘就是固定在那边。那蒋万安我觉得就会遇到很大挑战。那今天我看到我们朱主席跟蒋万安还有 针对那个台北市的里长做受旗啊。 对， 其实这件事情在我们新北市是没有发生的。我特别去问， 你是说出现一个警讯是不是？ 我觉得是有要顾住里长的感觉啦，就是不管你是国民党籍的里长，或者是无党籍或者报备的，就希望透过这个仪式，让你可以跟国民党更紧密一点，不要被黄珊珊挖走。那黄珊珊在他做台北市副市长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着很多力啦，其实也感觉到效果。譬如说在前两天他去华南市场嘛，林盛东就是只有邀请他。只有邀请他哦，其他两个都没有邀请。 因为他有為不是他也有讲过蒋万安做的好不好？他说哦，我们怎样啊？ 他们不认识。 但是他有讲陈时中做的很好哦，他有讲黄珊珊做的很好。可是只有蒋万安他说嗯，我 们 怎样？ 因为他们不熟啦，但我觉得林盛东他就是挺黄珊珊的，不然他办活动他不会只邀黄珊珊去嘛？那这为什么？这就是黄珊珊当副市长的时候跟他建立的关系。那黄珊珊一定透过副市长的资源跟很多里长也有建立关系嘛？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会担心的地方。 来，民调与小老师在做补充。 对，这是民调内部所做的民调了，但是呢，一方面呢，也符合了袁志刚才所说的，黄珊珊跟蒋万安之间呢，是不是呢有此消彼长的结果？如果黄珊珊调底压都没有变化的话，蒋万安稍可以松一口气，甚至呢，因为行政不中立的问题呢，再加上呢，他背负了柯文哲的债，他往下走的话，那么呢，国民党应当可以稍微再大喘一口气，结果不是。他不仅没有往下走，不仅没有呢维持平盘，甚至吸走3%的票。这3%的票呢是什么样的人呢？民进党其实自己要注意，但为什么对国民党比较伤？他吸走的是29岁以下的年轻人，甚至呢部分浅绿的票。所以说呢，这个警讯呢告诉这个蒋万安，年轻人的选票的这一块呢，若不是黄珊珊就是陈时中，你算最年轻，可是呢显然国民党外加蒋万安对年轻人没有任何吸引力嘛，蒋万安只想在同温层之中拿那个60岁以上的或觉得万安好帅哦这种呢婆婆妈妈的票，对陈时中来讲就代表陈时中现阶段呢想办法去贴近年轻人的策略是对的，因为这里面呢还有可开发的空间呢、 一的男子对着佛堂铁门又踢又踹，一度重心不稳跌坐在地，但他还不罢休，又把路旁的花盆推倒在公车站内。换个角度看，男子喝醉失控，扯坏灯笼，打破花瓶，碎裂物通通散落一地。 上面都有花，然后把它扯掉了。夜市这里就是让他们这一批人搞得乌烟瘴气的、我办公室的铁门一定要踹坏的、 可能两个地方都走错嘛，喝醉还会走路吗？ 一晚被砸两个地方，受害的是士林夜市观光发展协会会长和砸佛堂的理事长，都是夜市自治会之一，双方本来就是竞争关系，这回砸庙竟然扯上选举纠纷。 可能是他竞选里长啊，义信里的里长，然后找我支持表态，我说我中立的，可能是这个原因。不要说见面，连电话一通都没有， 从头到尾都没有这回事，对方都在抹黑，就很单纯的我喝醉酒，我也是很努力在经营的，我怎么可能会拿自己前途开玩笑。 酒醒之后自知有错在先，而这间被砸的佛堂是一间24小时开放的象神庙，10号案发当天铁门被信徒拉下，佛堂才没有被破坏。会长庆幸认为这一切冥冥中有神佛保佑。三立新闻大陈林玉君台北采访报道。 全亚洲最大社区约有45万人居住的贵阳花果园社区同样遭到封控，民众凌晨3点肚子饿到睡不着，在阳台上不断抓狂抱怨，不料给发物资少得可怜，有民众甚至只收到一个巴掌大高丽菜。网友批评官方释出的人墙传菜影片根本作秀，笑称人比菜多。 这里面的人，大家来的人不是来治病的，大家来就像牛羊一样的集中圈在一起。 而在新疆伊犁州，8月初疫情封城至今乱象不断，有孕妇生完孩子后就算核酸检测都正常还是不让回家，要求一家三口自费找旅馆帮妈妈坐月子。走火入魔的清零政策更因为影响最佳救援时间酿出人伦悲剧。就算为大众所诟病，清零政策仍强硬执行，而且正值二十大前夕，专家认为手段只会更为强硬。 You know, everything these days in China is very muchdriven by politics. The zero COVID policy is the signature policy launch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中国以全年经济成长 5.5% 为目标，不过上半年却仅增长 2.5%， 疫情还没清零，经济却要归零，让二十大还没开幕已经风雨飘摇，对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带来致命打击。三立新闻谢霆锋报道。 美国 M1A2 战车有地表最强战车之称，美方售台108辆，更依照台湾战术需求客制化购改成 M1A2T， 这个 T 就是台湾。台美七月举行陆军新型战车专案管理会议，我国陆军司令部派遣八人赴美，特别试乘首辆 M1A2T 战车。在测试场中展现各角度回转，根据报道 M1A2T 的优越性能测试后获得我方好评。 M1A2T 防护力强大，相当于96公分均值装甲钢板，120公里主炮，较我军现有 M60A3 或勇虎战车105公里炮更为犀利，搭配穿甲弹更能贯穿共军任何坦克。包括2001年阿富汗战争跟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都有出动 M1A2 战车。至于售台的客制化版本，2024年将接装首批38辆，2025年42辆，2026年最后二。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彭纯之医师。为了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要请同学持续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个人卫生防护。另外也要请家长特别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如有发烧或身体不适，请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同时，在校期间也要请学校伙伴与同学们定时清消学校环境与设备器材，使用空调时搭配对角开窗，确保通风良好。搭乘交通车请全程佩戴口罩，用餐前应正确洗手，用餐期间不交谈。校园防疫不松懈，安心学习有保障，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 婆婆妈妈吼，过去如果距离很远的话，对蒋万安会有好感。可是那一天看到在菜市场把人撞倒之后，然后他也没什么作为哦，可能也有一点吓到。我们在讲中共的文攻武吓，谁在帮他们吓台湾人，在唱衰台湾？柯文哲呛黑熊勇士就像是义和团哈，他是用一个丑化的标签，想要抹杀曹新成掀起的全民国防的热潮。曹新成说，一个首都市长对敌人如此的亲切呀哈，对于抗共保台的努力却是如此的嘲笑，很奇怪哈。他认为说，想盖华裔哦，因为柯文哲的这个论调，最高兴的应该就是中国对台的统战官员了。如果乌克兰他们在224俄罗斯入侵之际就是这样子的投降主义，就不会有现在我们看到201天逆转战事的捷报。国民党也不要再幻想说九二共识了，习近平不只是他把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画上了等号，人民政协报定义九二共识只有一中没有个表，亲共的国民党醒醒吧。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 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之后，全球哀悼。作为最后一趟旅途的首站，灵柩在11号抵达苏格兰爱丁堡，整整六小时移灵车程，一路都有民众对女王一生的付出报以热烈掌声。 Princess Anne, the Queen's daughter, drops a curtsy to her mother as she enters the royal family's official Scottish residence, the Palace of Holyrood House. Tonight, she lies in rest there.